传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一起为您共同奉献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向路。在节目当中，首先为您送出的是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3连升，北京市常住人口比去年降低，股市收评普涨之后 A 股市场呈现分化走势。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知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柳振华先生一起聊一聊价值投资。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外汇。今天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调高232个基点，达到6.3146元，实现3连升。市场人士指出，美联储议息临近，美元不一定会继续走弱，但也缺少大幅上行的动力，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将增强。再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幕开启，今年将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减少公路货运量，增加铁路货运量，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启动。此外，相关改革也将提速，其中包括着眼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铁路领域扩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两会即将召开，这两天致公党中央举办的2018年两会提案通气会上，一份提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就是关于建立以家庭为单位计征所得税的提案。这个提案提出，随着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按照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方式，可能造成因夫妻收入悬殊或家庭孩子老人多而可支配的人均收入差额巨大。为此，提案建议可以参考国外或中国香港等地区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所得税计征制度。2018年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扩大会议日前召开，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透露，当前我国非法集资势头有所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人口大省等地区案件集中，类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批发零售、房地产、 涉农合组织等重点领域风险突出，非法集资方式手段不断翻新。会议要求省级人民政府要担负起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再来把目光放到北京，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今天联合发布公告，2017年末北京常住人口是 2170.7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2.2 万人，户籍人口是 1359.2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3.7 万人。我们再来看一线城市的房价，最近有业内统计，上海新房均价下降 8%， 达到每平方米 4.3 万元，高价地很可能会降底价入市。研究机构预计2018年前三季度，上海商品住宅市场的成交表现将是以价换量。对房企开发商来说，房企与市场博弈的筹码越来越少，如何提升盈利越发重要。2018年春季招聘拉开帷幕，继2016年爆出的银行业1.5块的年终奖之后，2017年银行业又传来了48.5块的年终奖消息，收获一片唏嘘。日前有消息透露，在北京地区部分银行的薪资水平远远低于行业平均值。去年入职某国有大行的柜员晒出今年1月份的工资表，月收入到手仅为3900元，年终奖更是分文未有。虽然银行业总体仍居业内统计的十大高薪职业之中，但已经走下神坛，业内的苦乐自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今天的公司动态，茅台酒厂新厂房投入使用，360增发股份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全新好第三大股东元融通达将所持的 7.42% 的股份转让给汉富控股，国旅联合重启对杜氏体育的重大资产重组，仙鹤股份首发申请获证监会通过，东江环保2017年营收31亿元，同比增加近20%。新三板奇顺科技重大资产重组没有及时披露，证监局出具关注函，哈药股份放量重挫 8%， 四机构抛售 2.5 亿元，獐子岛2017年亏损 6.76 亿元，中国铝业连续两天跌停。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昨天的普涨之后，今天的 A 股市场呈现分化走势，其中受权重板块表现低迷拖累，大盘指数弱势回调，上证综指失守3300点，回到年线上方展开整理，创业板呢延续了近期的持续回暖势头，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涨逾 1%，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收于 3292.07 点，跌 1.13%，深证成指收于 10807.53 点，跌 0.81%， 创业板指数收于 1743.54 点，上涨 0.83%， 中小板指数收于 7443.55 点，下跌 0.6%。 成交量方面，沪市全天成交 2043.94 亿元，深市全天成交 2566.35 亿元，都比昨天有所缩量，而创业板则成交 820.13 亿元，达到1月末以来的最高水平。盘面上，煤炭、家电、钢铁、建材、银行、房地产、有色金属等权重板块跌幅居前，以创蓝筹为代表的科技股继续受到资金追捧，国防军工、传媒、计算机、通信、电子元器件等行业延续了近日的强势表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首席战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你好，向路。 哎，您好，今天市场出现了分化哈，这个主板跌，创业板呢涨得还不错啊，您觉得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股民应该如何应对？ 说得非常好，因为中国股市是政策市嘛，因为我们前天的时候国家说出了，就是说注册制推迟2年，运行，那么整体的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就认为利好中小投资者。但是作为我这种技术派呢，我们认为目前几大指数都是一个单底的结构，如果说产生微型反转需要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除了创业板之外呢，其他指数都是上涨缩量下跌 放量，也就是说技术上说是量价背离，所以说 我认为如果短线做，只选择创业板强势股做是可以，但一定要快进快出。也就是说，我对于短期中国股市的走势还是不认为很把握，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嗯，您意思是还需要一个底来确认一下吗？ 对，因为三底嘛，金鸡独立，总感觉这个底呢，你这腿得多强大才能支撑住这么多的解套和抛压呀。 嗯，是。今天呢这个大蓝筹是有一些下跌，不过呢像这个军工啊航天还不错哈。那您认为这是避险的因素呢，还是有其他的业绩的支撑？ 您说的非常好，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要有航天军工的支持，它倒是一个主要的概念。但是对于中国股市来讲，航天军工一般是在股市调整的时候才出现表现。今天我注意到是在大约下午的14点半之前，14:22左右，突然间这个板块集体的启动。那么给投资者的建议是，航天军工一贯是逆势上涨的板块，它的启动不排除机构采取一种避险的方法，包括黄金白银，每到股市有危险的时候，机构就做他们一下，不排除他们认为后市有风险。所以最近的这几天的王者股市直播，我反复强调股市有些不确定的因素，大家尽量要控制仓位，设好止盈止损。 我关注到今天一带一路的股票在1点到2点之后也有一些反弹，您对此有何分析？ 非常好，因为无论是央企改革还是一带一路，都是中央经济改革的重头戏。尤其一带一路，它是从中国历史与西亚也好欧洲的传承，还是我们重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带一路都是承载了非常巨大的这种使命。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它沿线的新疆啊、陕西啊这些股票确实存在着业绩不那么招人待见的这种现象。所以说既然股市一边要提倡一带一路，一边又提倡说业绩回归，我觉得你如果说要做的话，我建议股民朋友们要选择一带一路里边业绩最起码稳定，或者最好是最近3年连续上涨的股票。垃圾股就算题材再好，也是管理层和国家反对的，大家还是要尽量回避。 嗯，这两天可能我们和连线的嘉宾啊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两会即将召开，那您个人会着重关注于哪些领域和板块？ 啊，您说的非常好，因为两会呢是中国人瞩目的巨大的这个事件，但是我们从26年中国股市的走势看呢，两会期间中国股市有涨有跌，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股民呢还是以这个技术方面来这个操作为好。至于您说的那个两会期间看好什么板块，我觉得您说的非常专业，因为一般来讲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人均的资源稀少的国家，在两会期间国家一般来讲总是提不到总是能提到这个农业概念呢、饮水概念呢、环保概念呢、甚至资源概念这四大板块，关注民生也是我们伟大的党给我们国家的这个机会。所以说作为股民来讲，既然讲政治爱国家，那我建议要关注上述的四大板块。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您的分析，谢谢。 谢谢，再见。 好，听众朋友，我们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作为各位朋友投资决策的唯一依据。投资有风险，大家呢入市需谨慎。北京时间晚上8: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那么从今年开始，我们的节目啊会更加的倡导大家理性投资啊，投自己懂的领域啊，规避一些风险。那么我们从股市当中的很多的话题当中啊，寻找到了一个最近这两年，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啊，逐渐形成一个共识的观点来切入，那就是价值投资。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知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柳振华。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啊，每个月啊有一天要和柳先生一起来聊聊他所理解的以及他所践行的价值投资理念。柳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因为柳先生呢也是在一线啊工作了很多年，不管是这个证券公司啊，还是说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啊，哈，包括现在呢也在这个一线哈、啊、进行这个实战，所以说对于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个理解以及哈、啊、你怎么体现在行动当中，也应该是有很多的体会的哈、啊。所以说今天算是我们的这个开场开篇哈、啊，既然谈到价值投资。首先我想问问您，这个概念啊是人总结出来的价值投资，还是说真有一个人在他的书里写到了价值投资，是谁提出来的？ 据我了解啊，就是价值投资呢这个概念是谁提出来的我确实没有考证过，但是呢我知道呢大家都称美国有个投资大师叫格雷厄姆，大家都称他为价值投资之父。他写过两本书，一本叫《证券分析》，一本叫《聪明的投资者》。他是巴菲特的老师，然后呢，大家都认为他是价值投资之父。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两本书里面把价值投资的整个理论方法就总结得非常完善。然后呢，他培养出很多弟子，都是价值投资大师，最后都获得了成功。 这两天巴菲特的公司也正在开这个股东大会是吧？大家说的这个巴菲特，大家都很佩服，毕竟他的这个收益很高。这位先生是他的老师，那是不是深深的影响到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的这个成长呢？ 对，巴菲特他自己说，他的那个投资啊做这么好，他受两个人影响最大，其中他自己说就95%。五是受了格雷厄姆的影响，另外5%呢是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叫费雪，他写了一本书叫怎样选择成长股，他是受这两个人的影响最大的。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价值投资的一种概念哈、您认为是格雷厄姆先生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呢就是价值投资也有不同的内涵，就像刚才您所谈到的这几位大家，我们下面来说说您所理解的价值投资的内涵。 价值投资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格雷厄姆他提出的价值投资呢，我现在可以给他冠了一个名称叫低估型价值投资。 低估型？ 对，低估型 就是它本身值得更多，但是现在很便宜。 对，格雷厄姆呢他在书里面他是不太去区分这是一家好公司还是坏公司，他重点的是要找低估，特别特别低估的这样的公司。 就是他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垃圾股，没有什么蓝筹股， 对， 我只看谁的股足够便宜。 对对对，就是说他在书里面他把这些股票叫做烟蒂股。 烟蒂？ 烟蒂就像捡烟蒂一样。 这样看了那个超生游击队、那个黄宏和宋丹丹演的吗？他藏匿的烟头是一个比一个臭，他就是捡人家抽过的但还那么有一点点。 是是是、是这样的啊，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是那个费雪呢他提出价值投资理念，实际上我可以称它为叫成长型价值投资理念。他呢认为不光光要选择低估的企业，比低估企业更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个好的企业。所以这是价值投资的它的发展，从低估型到成长型。巴菲特自己也是这样的，他在1960年代以前全部的受格雷厄姆的影响，做的全是低估型的价值投资，所以他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个纺织企业，就像现在公司。后来呢他那个读到费雪之后也跟费雪交流，另外又受搭档芒格的影响，最后逐渐形成了他现在的这个成长型的价值投资理念。投资了比如说美国运通啊、喜事糖果、这样的企业，成为真正的价值投资大师。 好，那我们就分开来说说啊，这个低估型的怎么挣钱，有哪些风险，操作上要注意什么呢？ 低估型的呢价值投资呢，核心的是因为它有可能选中的是一家差的公司。其实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任何有三种，任何市场都有三种，一种呢是它的内在价值，企业内在价值都在增长的，都在挣钱的。第二种呢实际上是运营了很长时间之后其内在价值是不变的，还有一类企业呢是内在价值在毁灭的，最后可能会退市，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低估型的价值投资您可能会选择会找到第三种公司。如果找到第三种公司的话，其实巴菲特他投资了那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实际上他 这个标的实际上是不是很好，它慢慢慢慢最后价值是毁灭掉的。其实如果说你选择了第三类公司的话，实际上你要规避风险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的要脱手， 要脱手， 要把价值实现出来，通过那个并购重组、资本运作、拆分，把这个企业的价值实现出来。越低估型价值投资是你投资时间越短收益越大， 不能烂在手里， 不能烂在手里面，烂在手里面会真正烂在手里面， 因为它本身它就在下滑，你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如果等到它下滑到你这个价格了，你就没有什么盈利， 对，还有可能继续下滑， 被套住， 对对对，这是那个低估型价值投资。其实下面我将讲的是成长型价值投资它有哪些内涵。成长型价值投资的关键第一点实际上是要选择一个好的企业，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一个有护城河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呢，它每年的内在价值是在不断增长的，今天它的价值比昨天大，今年比去年大，明年比今年大。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企业的内在价值每年都在增长， 对， 指标是哪个？ 指标最主要的是一个净利润的增长率， 叫 ROE 啊，它就 ROE 是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收益率。 我觉得这两个指标都重要， 都很重要。 一个是净利润的增长，一个是净资产收益率，必然要高的净资产收益率，你才能保持一个企业净利润保持一个比较长的增长。如果净资产收益率是上下波动的话，一个企业净利润可能也是上下波动的。 他们俩其实是成正相关的， 成正相关的 啊，主要是要看这个 成正相关的。这是一个好的企业。第二呢，就是内涵呢，实际上是价值的内涵是你一定要会对一个企业进行估值，它值多少钱，你要能估得出来，至少是心里有数，它是胖子还是瘦子，你要知道。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要以比它低的，它的价格是五块，价值你估出来是五块，你最好是以价格呢，比如说以四块、三块去买，或者至少以合理价格去买它。这是这样的话，你就有了安全边际。 有人问了，它怎么会到那么低呢？这就要说到市场的这个情绪，或者是 对 波动。 这样讲的，我讲的第三点就叫市场先生。就市场啊，就资本市场有个好处，就是你有可能会以很低的价格买到很好的企业，当然你也可能会以很高的价格买到很烂的企业。2013年底的时候，你可能以100块钱价格你就能买到茅台，是吧？现在值700块钱，所以说是那个，这就是市场的波动的这个因素，市场先生的因素。所以这也是我讲的价值投资的第三个内涵，就是一定要能深刻的认识市场先生，深刻的认识波动。波动呢分两类，有一类波动呢是真正是企业可能变坏了，它的核心竞争力不存在了，这是一种波动。这样的话，这种波动出现的话，你最好呢就是说可以就把它卖掉。第二种波动呢，实际上是完全是受情绪影响的波动。比如说我们在2月9号市场大跌，是吧？它完全是受美股的影响，美股影响港股，港股影响 A 股，这个波动实际上是人心在波动，企业的基本面是没有多大变化。在那种波动情况下面，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心。所以说你要一定要会看，就是说深刻认识市场先生，深刻理解市场波动，这样有选择的选择止损，或者说是继续持有。第四个内涵呢，实际上是那个价值投资第四个内涵实际上讲的是能力圈。 能力圈还有一个范围， 一个范围 是个圈。 每个人的能力圈啊是很小的，他可能只懂几个行业，或者只懂这个几家企业。一定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熟悉的企业里面做投资，这样才是价值投资。 会不会有人始终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呢？不愿意面对自己能力是有限的呢？ 那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正儿八经一个人，就是不是跟钱过不去的话，他应该真正的应该是那个要专注于自己的能力圈。 可能大家长这么大，身边总会遇到这么一个人，你问他什么，他都好像特别懂，但是呢，你要让他干什么呢？他似乎也不是干得特别好啊，一聊起什么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啊，那指点江山啊，能得不得了。但是最后你发现他做起来往往不如口里说的那么好。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做价值投资啊，我觉得 理解的深度比广度更重要。 嗯， 哪怕你只了解一家两家企业，深度了解比泛泛了解几十家上百家企业要好得多。 就以您为例吧，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股票分为概念呀、板块呀、行业呀、地区呀啊等等很多。您啊，一般抓几个呢？ 我一般就是说是那个，确实是我所熟悉了解的行业，实际上也非常非常少。也非常非常少。其实我在证券公司的时候，我最早是研究科技板块的，就是 TMT 板块的。但后来发现实际上是那个我确实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科技行业。后来呢就是实际上是那个现在来看呢，我发现实际上我更了解的实际上确实是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消费。比如说是那个保险，比如说是银行，就是这么一些行业。 嗯， 真正了解的行业非常少。 您觉得我们去了解一个行业哈、啊？ 嗯， 这是我们的能力圈哈、啊。 嗯， 这里面跟哪些因素有关？比如说你的兴趣啊，或者说你确实对这个领域就有这个上手快的能力啊，先天就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身边有这样的资源，能够让你去学习和获知信息，有没有一些因素影响？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获知信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因素主要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应该是对普通的观众来听众来讲的话，应该是如果说你从事某个行业， 嗯， 对啊，你对那个行业会非常熟悉。第二个呢，实际上是你日常生活能接触到的行业你应该会比较熟悉。比如说是那个超市里面的各种消费品啊， 就你平时干什么，经常干什么，你对这个领域可能会了解一些。 是这样的，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就是说一些资讯的学习，单靠资讯肯定是不够的。这样的话，你会对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企业会有很强的那种感觉。 嗯， 它好或是不好， 嗯， 会有很强的感觉。 嗯，刚才您是谈到了这个选公司的啊，几个四点啊，四点原则。 对，价值投资的内涵就四个内涵。 是的，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说哈，刘先生所理解的价值投资。当然这个说到价值投资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啊观点和打法啊等等。那么也有一种思维认为啊伪价值投资。啊，那么什么是伪价值投资呢？有哪些具体表现？这是我们下半段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呢，我们每月会有一期的节目，在周二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价值投资。那如何做到这个知行合一？因为我们都用一个又一个的案例看到，在中国，你如果在长时间内啊持有一些啊非常不错的公司的股票的话，你的收益是能够获得哈、啊、成百上千的这个增长的。那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啊？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又不那么容易。那这也是我们持续要跟大家分享和探讨的内容。此外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请柳先生找一只个股啊，复一下它的走势，历史走势来分析分析啊，如何来正确的理解价值投资。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价值投资，我们一起来践行价值投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幺零七点三，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致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刘振华。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接着来谈价值投资。其实贵关于这个价值投资还是有一些这个分歧的哈。现在呢有一种叫做伪价值投资的理念，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因为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我自己分析啊，伪价值投资理念这个具体表现呢，就第一种呢，就是说很多人拿了这个，就是说一只比如说价值毁灭型的公司，它也称为价值投资。因为价值投资这个概念你都可以套，因为有的人买了乐视网，他也说自己是价值投资，因为乐视网在某段时间利润也是在增长的，市盈率可能也是合理的，对吧？所以第一种呢，就是说您可能买了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不是一个内在价值在增长的企业，而是买了一个内在价值在毁灭的企业，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种表现。 那就以乐视网为例，那个时候看得出来吗？ 那个时候实际上是那个，这个就是说是专业的人肯定是看得出来的。他的那个实际上他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看乐视网今年他报出来的净利润是亏损100亿，然后呢去年以前他都是盈利的，所以光看一个公司最后那个利润数字啊，是财务总监或者说是都可以做出来的。你看现在的乐视网的这个管理层做乐视网是亏100亿，我相信如果说是让以前的管理团队来做乐视网17年的业绩，他可能还能做出盈利来。这个就是说是那个，实际上是那个光看最后的盈利数字来判断一个公司好坏是很不靠谱的，所以说还是要有很专业的一些专业基础去分析它的业绩真假。 这个呢需要投资者本人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分析能力和这个穿透力啊，从这个财报表面分析它背后的原因。 对对对，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被一些公开的利润增长或者说下跌所迷惑我们的双眼，从而呢影响我们的判断，认为我们挑错了或认为我们挑对了。 对，所以说是是不是就选择一只你选择了一个是内在价值增长的还是毁灭的公司，这是我觉得就是是否判断伪价值投资的第一个标准。第二个表现呢实际上是那个很多伪价值投资者呢他太激进不够保守。价值投资一定是一种保守型的投资，就市盈率。我觉得如果说你 50倍、60倍去买一个企业，无论它可能多好，我觉得它都不能成为价值型价值投资。价值投资它是一定是一个保守的一种投资方式，不是一种激进的投资方式。 你看啊，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说这个科大讯飞，说一些跟这个人工智能有关的公司，是吧？它估值很高啊，大家都说它现在高，以后它增长的还会更高。哎，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从我来看的话，就是像这类公司啊，它可能是一个好公司，也可能未来不是一个好公司。我来看呢，就它等它证明了之后，我们再投资一点都不晚。 嗯， 等业绩证明出来之后再投资一点都不晚，这是价值投资的。 很多人就觉得，那我上不了这趟车就赶不上了。 嗯 ，A 股里面有3000家公司，我觉得没必要去做这个。如果说你对人工智能、你对语音非常非常了解，我觉得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种 VC 投资、风险投资去做。投完之后，它最后做成了，你赚很多。如果说它最后没做成，亏了你也不要心疼。这是另外一种叫 VC， 叫风险投资，不应该称为价值投资。我觉得就是说，对于类似于新技术、新概念，从我角度来看，很简单，等它拿出业绩证明来。 嗯，好，这是您的第二种观点，就是说。有一种投资理念认为这公司很好，我不管它多少钱我都买它，这是不对的，还是要在它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合理区间内， 换句话说啊，格雷姆的观点也好，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观点也好，它得低估了或看合理了我才入手。 对 是吧？ 就像投资茅台，也不可能说它多少钱价格买都是对的，对吧？它也有一个区间。 对，这个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包括前几个月，可能争论的更多的，有人认为700就已经很高了，有人认为呢还能更高，是吧？ 对对对， 嗯，那结合这个，您看看，您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700到底是高或者低，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是， 每个人对每只股票，它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个非常非常的正常，这个跟两点因素有关。就哪怕两个同样专业的人士，第一个因素是跟这个人对这个企业未来的这个利润的增长前景预测有关系，第二个呢，跟这个人他自己要求的这个风险回报，就是个折现率有关，这两个因素有关。每个人这两个因素针对茅台这家公司都会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估值。但是呢，我认为茅台它胖还是瘦，我们能看得出来。700块钱，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合理偏上一点的这种这个估值。但是呢，你700块钱买它，可能现在可能会短期会被套。现在750了嘛，短期会被套。但是呢，你要想到茅台是一家每年内在价值在30%左右的数在增长的企业，你可能今年买它。可能比如现在大家公认的价值是700，现在股价750，是不是？你现在贵了500块钱，贵了50块钱。但是呢，它到今年年底，它内在价值700再乘以130%，那就是910块钱，可能渐渐的回到910块钱，到明年又会继续的30%的增长。这是成长型价值投资有个好处呢，它能用成长来慢慢的覆盖你的高估值，但你太高的话可能会套很长时间。其实我有个数据，为什么我敢说茅台每年内在价值确实是在3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的呢？实际上是贵州茅台是2001年上市的，它如果你上市第一天买，放到去年年底，其实放了16年时间，你能获得75倍收益，每年年化收益就是30.97%。我测算过， 这正好跟它的这个 对 资产增长是一样 的。这个企业的茅台，贵州茅台，它的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呢，年化就是29%，就是它的股票的收益率长期跟它长期的净资产收益率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是不是不仅仅体现在茅台一家上市公司当中，在其他的上市公司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重合？ 其实，价值投资啊，就是说是。很多人可能教科书上都没有的，有一个定律或者有个定理，我这边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最早提出来的人是巴菲特的合作伙伴叫芒格，他提出来，他说 你投资一个企业的收益率，长期来看就等于这个企业自身的净资产回报率。就是说你投资一个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 10%， 你长期投资它，你获得股票收益率也就 10%。 其实我统计了很多公司，这个定律是有效的，包括茅台、恒瑞、伊利、格力、阿胶、万科都是有效的。就是说它的那个你投资一个企业的长期的收益率就等于这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如果说当然一个企业长期的净资产收益率保持稳定是很不容易的，大多数企业上蹿下跳的，所以说它的股价也上蹿下跳。 哎，如果我们做另外一个测算的话，你投资的是一个下坠型的公司啊，下跌型的公司，它的净资产是负的，是吧？收益率是负的，会不会你的赔钱的这个比例也是一样的呢？ 它是这样，就是说下坠型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也不一定为负。 嗯， 是这样的，有三类公司，一个是成长型的，一个是就打酱油的，常年下来就是说价值就内在价值不增长的，第三呢是下坠的或者毁灭的啊。 嗯， 其实这里判断标准呢就是 ROE， 它跟一个社会的平均资金成本进行比较。如果一个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它都挣不过社会平均资金成本，比如是8%， 嗯， 如果说这个企业的 ROE 低于8%，其实这个企业实际上是在长期是在毁灭价值的。 嗯， 如果在八附近，实际上这个企业实际上是那个是内在价值是在不增长的。 嗯， 如果是大于8%，内在价值才是增长的。 嗯， 所以说是那个一个企业它不一定是亏损才是那个毁灭的，只要我认为只要低于8%或者大大低于8%，这个企业实际上就没有价值，因为你不如把钱存银行或者是买一些理财嘛。 嗯，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两种啊，这个伪价值投资。 其实我还有可以想追踪来，比如说是那个很多人口声声说自己是价值投资，但是呢一遇到波动他就受不了，他就会卖。 嗯， 其实这也不是价值投资。 嗯， 价值投资最核心的有一点就是说，在因为市场情绪引起的波动的时候，引起的恐慌恐惧的时候，你要能拿得住扛得住。 好，就是说你口口声声说可是自己做不到啊，你就是一个伪价值投资。 对， 那么知行合一很难啊，您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经营的经历啊，您觉得你有的时候做到了吗？ 肯定是那个不能完全做到。但是呢就是说我至少知道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嗯，我没有做到，没有去践行这个价值投资理念的时候，我也知道自己没有在践行。 嗯， 比如说我有时候，也就对某些企业研究的不是很深入、很清楚的时候， 嗯， 但是呢，我也知道它可能会涨，我也会小仓位的去买，但是呢，我知道这可能是不是我可能是在投机， 嗯， 我挣了钱之后会跑。心里要始终有这一根弦，但是我的核心的这个仓位肯定是买的是那个自己很熟悉，然后呢研究的很深入，故事很合理的这样的公司，拿着能睡觉的公司。 嗯，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完全做到那个知行合一，或者说拿着，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价值投资是拿着就一直拿着，然后呢就是长期持有，是吧？ 嗯， 其实巴菲特他也不是长期持有，如果买了之后那个涨得多了，他也会卖的，是吧？ 哎，关于这个操作的问题，我们在日后的多期节目当中还会具体跟大家来谈到哈。 嗯， 那么还有人认为呢，就是中国不太适合做价值投资，您怎么看呢？ 我恰恰跟这些人的观点相反，我个人认为中国特别适合做价值投资，其实有数据来证明。当然，就是你看日常的行为或者说股市的波动，你看不出来，但有数据。我有两个数据嘛，第一个数据呢，其实我统计了，就是说有很多优质股票，从上市以来，你第一天买进，如果说你不操作拿到现在，你能获得的回报率是很可观的。比如说茅台，16年能获得75倍，年化30%；恒瑞医药17年，44倍，能获得年化25%；伊利，它已经上市22年了。回报114倍，能获得24%年化；格力电器21%， 万科18%，就是说数据可以证明。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中国也有这样的投资人，我认为他也证明了。比如说我非常推崇的像东方证券，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它应该是过去10年践行价值投资获得年化接近30%的回报。为什么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特别适合呢？价值投资一定是在就是说市场不是很有效的情况下面，你能获得更好的价值投资，更能找到低估的机会。像美国这种很有效的市场，你其实是很难获得这个低估的机会的。在中国做价值投资呢，有两个好，你可以获得两方面的收益。第一方面，因为你选择了是一个内在价值增长型的公司，所以说你能获得一个企业成长的这个收益，这样你可以选择15-20这样的收益。第二个呢，你如果会评估价值的话，会评估价值的话，你低估的价格买进，高估的价格卖出，你能获得一个市场差价。 嗯， 这样的话加起来，你就其实是这是那个像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他自己说，他有20%的收益是来自于这个企业内在价值的增长，有10%是那个市场的差价。 他做波段做出来的，是吧？ 做波段做就低估买进高估卖出。 嗯， 但是他这个波段肯定是中长期波段。 嗯， 但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实际上你去看，就是市场给你的低估的机会就很少，你往往只获得了一个企业的内在价值的收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巴菲特在早期他能获得30%以上的收益，现阶段他只能获得不到20%的收益，这是核心原因。 嗯，那你认为有的人他说中国不适合做价值投资，那肯定是有些因素影响到了他，是吧？让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您认为有哪些干扰的因素呢？ 我个人认为最核心的因素是他们可能还没有说真正的去学习领悟践行这个价值投资，或者说没有从价值投资身上挣过钱。如果说一个投资人践行了价值投资，并且从这个价值投资这个行为当中真正挣到钱了，他才会相信。因为其实是那个我个人认为大家都说中国不适合做价值投资的人，肯定是都是没在价值投资上面挣过钱的。另外呢，就是说价值投资呢实际上做知行合一嘛，我认为就是说就是个知认识这个价值投资，学习这个价值投资，它也是有门槛的，不是说是那个就普通人就能做，它有门槛，不是说理解这个概念就能做好的。 嗯，有三个人啊编成了一个段子，买了三家不同的公司啊，持有了大概也是5-6年的时间啊，最后结果完全不一样。来，您来说说这个段子吧。 对，其实这个段子啊，实际上就是非常深刻的，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讲了这个成长型价值投资它的那个内涵， 嗯， 和它的那个整个框架。第一个，这个段子是这样的，就是说讲有个腾讯的员工呢。他是那个不吃不喝，拿工资全部买了腾讯股票，连续买了7年，最后成了亿万富翁。然后呢，有个中国远洋的员工呢，也是不吃不喝，拿着薪水买了中国远洋的股票，结果是宝马换成了自行车。第三个员工更悲惨，他是那个也是很长时间不吃不喝，全部的薪水工资买了这个乐视的股票，结果人都已经失踪了。其实这三类人。他可能都认为自己在做价值投资， 是， 但是最后结果不一样。核心的原因就是说是那个价值投资内涵里面第一条，首先要选择一个真正的优质的企业，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有护城河的企业，内在价值在不断增长的企业。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刚才您说了嘛，这个赚钱不在于这一时啊一刻一朝一夕，他如果真是一个好公司，时间会给出证明。你比如说刚才您谈到那些，包括什么招商银行啊、万科呀， 对， 什么大秦铁路等等吧。 对， 那他可能在多少年的这个历史表现当中都证明了，不在乎就今年你没上车，啊，或者说刚才您谈到的那三家公司有几家公司， 对， 那你是不是可以放长线一点点来看他的这个历史表现？ 是，就是应该放长线。我们应该价值投资还有一个就是要求你有很，不光光是在。它跌的时候，你要有耐心，要能熬过去。 第二个呢，核心的是就是要等待，等待它价值回归的时候，等待它目前比如说价格过高或者价格偏高，等待它合理回归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样等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实际上是有的，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比如说是那个，我很早就看好这个，就中国平安， 嗯， 它是一家好公司，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人，但是呢，中国平安实际上就是说，很长时间，其实你看都是在这个，35左右这样的这个，今年五月份以前吧，在徘徊， 去年 五月份以前，35左右。这时候呢，其实一直等一个好的时机，因为如果说是，当然他那时候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催化剂来催化它，使它的那个价值得以体现。实际上到去年，实际上我观察到有很多的现象，就比如说是那个，就是说债券的这种收益率啊，它是那个相当于收益率是触底回升了，从2016年11月份开始触底，最后一直。债券收益率一直，国债收益率一直往上升，像这个是对这个保险公司的投资是有催化作用的。其实到那个，2017年的上半年， 五月份就开始走 向了。对，2017年上半年实际上就开始 PMI 有所表现。第二个呢，确实是那个保险的这种那个保费的增速啊，在2017年，上半年就是增长比较快，保险逐渐被大家认可，所以有一些因素促使，就是它本来是低估，对吧？然后呢，那个价值回归。但是呢，有时候呢，要耐心的等，最好等到就是说，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价值回归，就会那个股票会涨起来。 在等待的时候，您做了些什么呢？ 研究嘛，就是研究。然后呢，就是去不断的是研究它，研究它的这个。业绩啊，研究它的各种那个，一把说白了就是要建立它的能力圈，把这个公司看懂。因为保险这个行业是很复杂的一个行业，我觉得它可能低估。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是那个真正的国内啊，懂保险这个行业人非常少。然后呢，那个经过那个沪港通、深港通开通以后，外资慢慢进来，因为外资的话，它对于这个全球这个金融市场、保险市场都会比较深刻的研究，外资一直在买，是吧？然后呢，也促使它这个价值回归。 这个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研究一家你不是很了解，但又很想了解，逐步深入了解，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看每个人。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为什么做投资要做好投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真正非常喜欢它。如果说你不喜欢它，那你就也做不好。其实我研究的过程，其实有点相当于就是我们上高中解一道数学很复杂的数学题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啊，然后你有思路就把它解出来，你就会非常开心。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那个，我认为这公司。越研究，对他越了解，认为这个公司越好，这个过程是那个非常这个 爽的过程。 但也有一些公司啊，开始看它很好，然后越研究觉得这公司越烂，就感觉就那是不太好的。 研究的过程孤独吗？希望获得援助，或者是跟别人一起探讨吗？跟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哈。 对， 您的感觉呢？ 我们也是个团队嘛，对吧？然后呢，应该说都是会互相探讨的。另外现在。互联网也都很发达，有很多互联网上面也有很多这个专家，都可以探讨。实际上是那个，而且是这样的，就是说是那个，因为我是那个从进入这个行业就开始做研究开始的，所以对研究的话，应该来讲，也不会像新人那么从头开始，是吧？我知道就该看什么，该怎么去看，是这样的。 我明白。 还是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对， 方法体系啊，就像你解题似的，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还是要有一个解题的思路， 什么 是 关键的因素？ 哎，对你有什么样的工具啊？ 对， 画一条什么样的辅助线？ 是这样的。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啊还会多次的涉及到啊。那其实这是一个大的概念啊，大的概念，我们也会利用啊很多期节目一一为大家来细细分享。那最后呢，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想请刘先生以这个个股为例哈，复盘一下它的走势，然后呢来说一说为什么它值得做价值投资，在历史当中啊为什么可以值得来做。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叫格力电器吧。 嗯， 这个格力电器呢是1996年11月18号上市的。 嗯 啊，然后呢，如果说我现在有个统计数据，如果说你上市当天你买进这个股票，一直放到去年年底，放了21年时间，你就可以获得53倍这样的收益。其实你放了10000块钱，到现在就是53万，年化21%，复利，年化21%，这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这是它的那个历史表现，然后呢，它未来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表现？这是关键的，我认为它未来大概率还会延续这样的表现。这样的表现它的原因呢，就是说是，当然这个原因肯定是那个跟那个行业企业的竞争力都有关系了。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比如这个格力空调这个行业，它目前是寡头垄断，还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增长很不是很快，但是竞争目前也不是很激烈的这么一个行业。因为空调行业有个特点，它是也是一种刚需嘛，是吧？所以说它的那个实际上它的那个格力它的业绩良好的表现应该还会持续。第二呢，就是说是那个格力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说市盈率，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当然比过去要高了，现在来看的话也还是相对合理，是这样。所以说未来，而且它的 ROE 啊，长期是保持25%左右，比它收益率还高，它长期是处于低估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应该来讲，就是未来，比如说5到10年，年化能获得20%左右的收益，还是非常非常 好， 有可能的。 如果我们分析了这家公司的这个赚钱的能力，包括它的核心技术哈，包括它的市场环境，公司的一些护城河呀、壁垒啊。包括受整个政策、人口的因素的影响等等，基本因素都分析完之后哈、我们还看到的是它还会跟大盘啊有一些影响，跟国际上的这个环境上有一些影响。那所以如果公司一直是这个斜度上涨的话，那无所谓了，大家心态也会比较稳定。但是呢，我们看就以格力为例，它也出现过很大的回撤，是吧？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也是出现过的哈， 对， 你包括它刚上市的前几年也是有过这样的情况，啊，包括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回撤也或大或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怎么来判断？ 它是这样的， 它还值得投资吗？在那个时候， 首先格力是一家好公司，这个判断是不会变的。然后呢？重大回撤我们能不能回避？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是要尽量去回避。它重大回撤往往出现在它价格阶段性的非常高估的时候，出现重大回撤。比如说是2007年市场都高估，对吧？2015年 是， 对吧？就股灾，对吧？实际上是高估的时候是有的回撤。如果说你认为它没有高估，价格还是低估，但它也回撤，受市场因素影响回撤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但你如果我们价值投资是你在低估的时候买进，高估的时候卖出，它重大回撤往往是在这个非常高估的时候。如果说是那一般情况下面，它的回撤是应该是不是很大的回撤。但是呢，任何公司又回过头讲，其实是都会遇到回撤，甚至很大的回撤。巴菲特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历史上面也遇到过4到5次30%以上的回撤，茅台也经历过零七